都是30多岁的人呢，在这种环境里头，夫妻生活已经少得可怜了，可总还要有吧。可就是隔着这么一层布啊。说起来，这孩子也不算小，算是个大姑娘了。人家长着眼睛，长着耳朵，躲没处可躲，说又没法说了。这孩子实在没办法，他就偷偷的吃我的安眠药了。 安眠药？ 别的，我还说什么呀？我就觉着这么过日子，真能把人从里到外，生生给拧个个儿啊！ 安居乐业，安居乐业，安居才能乐业。 石川，怎么了？快点去查书柜盖上，又房子又漏了。 是啊。啊。 小孩都在忙活，大盆小盆都派上了用场。副区长离开石川家，又到各家去帮忙。 啊，没事儿，再不行我要把新官的钱快点儿，快点啊！范天一， 叫 你这人什么都不管，你看这不教事了吗？这人这是，你瞧瞧，不教事了吗？啊，区长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，区长，区长，范天一的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上我们家参观。我们家是四代六口一间房，这可是咱们中国第五大发明啊！ 妈妈妈，快跟我走，小灯背奶奶， 我不去， 我把车都开来了，走吧走吧。 停电了，小院一片漆黑，大家用手电筒照亮，有的在屋里用盆接水，有的在外边忙着遮盖东西。副区长看着这一切，神情严肃，若有所思。当天深夜，在房管所值班室里，张所长刚打完电话，了解到五道湾二号院的情况，派人去送牛毡。吴学禄、安德利和几个居民跑了进来。 对呀、 啊，小康，他们这倒不漏啊！ 哎，我说你们干嘛吃的呀？我们房子漏了，你们管不管、啊？ 哎呦，张所长，求您了，快派人上我们家瞧瞧去！那房顶子慌慌的就漏了。 我们家的水顺着墙上直往下流。 就是。我也急呀、啊，这都给人记下来了，他人手不够，忙不过来呀、 啊。我这你们不是人， 哎，他们呀，他们不是人，一群房虫子。 哎，你们怎么说话？怎么 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刚才不是说院里出水进坏了啊？可就站着往里灌水啊？ 哎，是 水都漏那儿了， 怎么回事？水浇进屋了。 逃啊逃啊！来呀、啊， 这才高兴。 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 怎么办 啊？怎么办？张所长，我们那儿呢？ 啊！我说大兄弟，